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嚟到星期一晚嘅一劇之本，今晚咧同大家主持节目嘅咧，继续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阿饺子施淑婷啦，亦都有咧我哋嘅六姑何敏文嘅 ，hello 六姑，好啦，隔咗一个月咧，又同阿六姑见面，一齐去倾下剧本啦。今晚咧，我知道你带咗一套嘅电影上嚟，仲系一套十分之经典嘅电影剧本。 其实系我哋啲观众提议， 系啊，我哋嘅听众提议嘅其中一套嚟嘅。咁啊，今次呢一套嘅名咧就叫做 《月黑高飞》啊。咁佢系1994年发表嘅电影啦，个作品咧原本咧系小说改编嘅，咁系 Stephen King 嘅作品嚟嘅。佢当初好得意嘅，呢个电影咧上映嘅时候其实咧唔系好收得啊咁样嘅， 一般啦， 系啊一般咁样嘅。咁但系后屘咧反而出碟之后咧，大家就好中意啊，好受欢迎啊咁样。我自己睇完咧，我都好中意。其实喺《无视明珠903》咧，我细个都睇过好多次嘅。系啊，咁啊嗰阵时都我觉得好长，但系几好睇咁样。咁啊，但系依家大咗睇咗 ，Deep Look 真系好有味道，同埋佢里边讲嘅嘢系好好咯，即系。嗰件事係 究竟有啲咩味道？你 dab 完咁多年之後， 佢講個主題係希望啊嘛。咁希望依樣嘢其實我依家睇翻都係覺得好緊要，同埋好有感覺嘅成件事。 六姑咧， 我覺得當然希望係啦，亦都但佢其實咧，佢好重點講一樣嘢係嗰個監獄嗰個制度化，即係你一個人入咗個制度裡面咧，你就會俾佢純化咗。然之後咧，就算俾翻自由你咧，你其實可能都唔知點樣去處理，即係你反而會驚啊。咁佢呢一樣嘢咧，亦都係其實貫穿住佢成個戲啊。所以就係個主角啦，喺戲裡面就係點樣喺個監獄裡面去坐監啊，要坐幾十年啊。其實裡面全部都係長年嘅監犯，但係佢點樣係靠住好多嘅嘢，希望啦、藝術啦，甚至我哋見到中間有用音樂。嗰樣嘢咧，係令到自己個即係佢冇講得好明白，但係其實佢係令到自己個心靈咧係唔會被囚禁住啊！就算無論個人喺個監獄裡面啦，都唔會變成好似大部分嘅囚犯咁樣咧。係當你就算一日俾翻自由你都會唔識得點樣去用呢個自由，反而慣咗俾人哋規限嘅時候，你冇辦法走翻出嚟。咁佢其實呢樣嘢咧都係佢好重要嘅一個主題嚟嘅。咁而如果你而家放翻喺我哋嘅大環境咧，其實係更加有意義嘅呢樣嘢，即係一個極權咧，或者強權，或者一啲制度咁樣去制約你之下咧，你點樣作為一個人係唔會俾呢啲嘢係？即係順服咗，然之後自己會冇咗一啲自己裡面應該有嘅嘢。咁呢一個亦都係我相信佢點解可以反而你越答越有味道，越覺得佢講嘅嘢咧係越即係令到呢套戲。雖然佢當年其實佢當年都有7個奧斯卡提名㗎，包括咗最佳改編劇本嘅。咁但係因為當年又遇著呢個阿金正傳啦，所以咧就即係大敗而回。咁但係咧佢喺後嚟一路以嚟啦，好多影評啊、觀眾啊，其實越睇真係越中意呢套戲，所以佢好多啲即係咩史上最好100套戲啊，或者好多呢啲排名上面咧，其實佢都係攞到一個幾好嘅排名啊。呢套戏变得越嚟越出名啦，其实越嚟越经典嘅，反而系咁样，所以我谂就系佢嘅主题同埋头先讲嘅希望啊，同埋佢呢一样去探讨嘅呢一样嘅监狱嘅，即系其实监狱戏好多我哋见到，但系佢探讨呢一样个话题咧，其实系相对地系少啊，而佢做得系好好啊，咁所以令到佢系可以成为咗一个经典啊，真系。 咁啊，今次呢一套嘅《月黑高飞》英文名叫做《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啊，《月黑高飞》呢个名字我觉得真系。改得麻麻地啊，咁但系有啲译名就叫做《新肖克的救赎》嘅，咁新肖克就系个监狱个名啦，咁啊救赎就好明显系讲紧入面嘅人啦，咁就 就因為今次嘅呢個主角 Andy 咧入咗去監獄入面帶來嘅一啲喺成個監獄嘅環境底下嘅一啲改變，而令到入面嘅人咧俾咗佢哋一啲可以話係一啲救贖啊。咁而今次呢一個戲啊，究竟個內容係點樣咧？我哋轉頭翻嚟再同大家講一講啦。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我哋今日嘅剧本就系电影《月黑高飞》啊。咁其实咧，佢呢个《月黑高飞》套电影咧，咁个背景就发生喺1940年代噶啦。一开始就系讲啊，男主角 Andy 啊，咁啊佢喺度审判紧嘅过程，咁就系喺法庭嗰度审判佢去有冇杀佢太太啊咁样。咁佢又一度剪接翻去喺架车嗰度啊，点样饮醉酒啊，睇住佢太太同老公啊咁样。咁啊去 太太同佢情人。 情夫咁样喺度穿梭咁样嘅，咁你会觉得啊，佢讲紧真话几多，真话几多大话咧咁样。咁 因为佢系否认噶嘛，佢喺个庭上面就否认，佢又唔记得咗自己做啲乜嘢。镜头入面见到佢咧攞支枪出嚟，跟住入咗啲子弹入去，咁但系跟住就落咗车啦。咁究竟佢有冇入屋杀到佢老婆同埋嗰个老婆嘅情夫咧？咁喺镜头入面冇交代，而喺个法庭入面咧，佢就话佢冇嘅。咁但系之后裁判官都判 咗。有好多證據咧，係因為佢其實去過當喺嗰個樓下啦，佢係攞過支槍喺度啦，佢又落過車食煙啊，咁所以係好多人好多物證係即係佢係喺嗰度啦。咁你個支槍咧，佢之後又話自己抌咗落河，咁所以揾唔到，又對唔到，又對翻對唔到嗰啲彈痕啦。咁所以咧就係你會唔會咁巧，即係你又喺嗰度，你又話過想殺佢哋，咁但係你即係最後支槍又唔見咗，你又話自己原來翻咗屋企，咁係咪即係有另外一個人係咪咁巧？咁所以就令到嗰件事咧，就係啲陪審團咧都即一致啊，覺得你係講大話，即係你殺噶啦。 即係講，即係咁啊！但係冇辦法啦。咁最後咧，咁 Andy 都要入獄啦，坐監啊。咁就去咗呢個新肖克啊，就係啱啱所講嘅嗰個嘅監獄個名啊。咁入到去之後咧，就遇到好多嘅事情啦。咁就包括咧，當中有一個由 Morgan Freeman 去飾演嘅 Red 啊，佢喺入面有一啲嘅勢力嘅，或者佢有啲方法咧，可以幫人哋去拎一啲違禁品入去監獄入面， 佢已經坐咗好多年監噶啦，呢個亦都已經係 係啦。咁啊，入面好多人都坐咗好多年監噶啦，好搞笑嘅。入面咧就係講有人問到你哋因咩事入嚟噶？咁樣佢話我哋呢度監獄入面全部人都係清白嘅，全部人都係冤枉嘅咁樣，咁就令到嚇真噶咁樣。因為好似阿 Andy 佢自己佢都係應該係冤枉噶嘛，係咪？係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咁啊 Andy 一開始喺監獄入面咧，佢都係唔出聲嘅，好文靜咧，唔同人哋打交道嘅。咁啊，直至到有一日咧，佢就去揾阿 Red 問佢攞一樣嘢，就係、一樣叫做 Rock Hammer， 即係個錘啦。咁究竟點解攞個錘咧？佢就話因為佢自己個興趣就係收集一啲石頭，咁佢純粹係攞呢個錘出嚟咧，就係想喺監獄入面咧去繼續佢自己本身嘅興趣，唔會攞呢個錘去傷人嘅。咁而最後 Red 就俾咗呢一個錘佢啦。咁而 亦都見到因為個錘好細個嘅啫，覺得你都唔會做啲咩出嚟，即係係啊咁樣，所以就幫佢買咗翻嚟嘅。 係一開始，Andy 就話：，如果你見過個 rock hammer 係點樣咧，你就知道我冇可能攞佢嚟挖地道走嘅。跟住Red 咧攞咗呢個錘之後，見到如果你真係要攞呢個錘去挖，你可能要挖300年，你先至挖到條隧道走啦。咁樣，咁佢就好放心，將呢個錘咧就俾咗Andy 啦。 佢攞到個錘之後咧，佢冇交代佢點用個錘嘅。咁咧，其實 Andy 喺監獄裏邊咧，其實佢因為佢又唔係好打得啦，又冇乜朋友啦，一開始嘅時候，咁其實係有個同性戀嘅，有一班叫姊妹團咁樣嘅壞蛋啦，咁就好鍾意撩佢呀，成日蝦佢呀，打佢呀， 係 呀，侵犯佢咁樣。咁佢係一直係挨打嘅，咁就手無搏擊之力啦，咁就睇到佢點樣喺監獄呢去用佢嘅智慧令到有人幫佢啊！有一次佢哋出外工作啦，咁啊有機會去偷聽到有個獄卒阿頭，咁佢喺財政上邊有啲嘢，佢 即係收到一筆大嘅錢，收到一筆遺產， 但係要俾税喎。 係啦，咁佢好困擾啦，咁都唔知而家攞咗呢筆錢會唔會將來咧又仲話我又瞞税又成呢樣各樣咁樣嘅，咁啊好煩惱。呢個時候就即係 Andy 啦走埋去，咁就話你信唔信得過你老婆啊？咁就爭呢幾個即係。 係嗰個 推落 係啦，推落下。咁如果你上得過去咧，其實你只要俾一筆錢咧，即係過咗俾你老婆咧，咁其實咧就係、是、可以免税嘅，即係有可以咁樣嘅、那個稅務條例裡面。咁咧就從此咧就知道咗，原來咧佢係因為佢係本身銀行家嚟嘅，即係負責呢啲係。咁佢咧就開始同監獄嗰啲獄卒啊，啲所有人咧就報税啦，負責。 咁咁樣佢都同啲其他監犯嘅關係咧就好咗，因為佢點解要去幫呢個獄卒嘅頭咧？就係話純粹係因為我幫咗你，咁之後咧我想啲幫手做嘢嘅嗰啲囚犯咧，個個可以飲啤酒。咁跟住就係咁樣嘅啫，我冇其他要求佢啦。咁最後個獄卒個長就俾咗啲啤酒嗰啲囚犯去飲啦，因為日光日白曬到好辛苦啦。咁但係阿 Andy 同佢哋講就話，其實我唔飲酒噶咁樣。咁換言之，呢件事係佢純粹係為其他人着想嘅啫，佢自己冇報酬，冇拎到任何嘢嘅。咁從而亦都即係令到更加多啲監犯們咧就會開始同佢結交咗。咁尤其是阿 Red 啦，咁因為阿 Red 喺監獄入面都有啲勢力咁樣噶嘛，咁佢哋之間嘅關係又會好咗啊。咁而令到本身話之前講有啲侵犯佢嘅事件，亦都即係漸漸地就冇再發生 了。因為係個獄卒阿頭，就梗係而家唔想嚟喐我呢、這個啦，呢、這個係而家我嘅即係稅務顧問嚟噶嘛。咁、所以就即係去 打到斷腳嘅 姊妹係姊妹團嗰個啦，咁樣入咗醫院啦，直情係即係鏟咗咁滯啦。咁所以從此就即係呢啲暴力問題咧，就反而就解決咗啦，即係幫啊，即係 Andy。 咁唔單止係幫到啊獄卒嗰個阿頭，甚至係監獄長咧都開始揾佢幫手去搞好多佢私人嘅啲稅務嘅問題啊，跟住好多唔同嘅人開始排曬隊，等佢幫手去報税啊之類，因為就可以慳到好多喺出面律師樓嗰啲收費啦嘛。咁啊呢個係一個所謂嘅廉價勞工，甚至係唔使錢就可以幫你搞掂曬啲嘢。咁跟住咧，咁 Andy 咧開始就為咗呢班囚犯們咧，就開始謀求更加多嘅福利啊。咁啊包括係譬如係個圖書館啦，咁啊佢開始話嗰呢度啲圖書咁啊來來去去。得咁少，咁啊图书馆又细，不如咁啦，咁我哋去增添多啲书啦，咁佢同阿监狱长讲，跟住就话啊，不如咁啦，我哋写信，咁啊去俾一啲州议员定乜嘢，跟住咧就不如叫佢哋捐多啲书俾我哋啊，咁我哋可以扩阔我哋嘅知识啊嘛，咁样，咁啊开始啊监狱长都话，冇用噶呢啲嘢，人咁多人写信俾佢，点会理你？唔得，我都会写，我每个礼拜写一封，每个礼拜写一封，咁啊个个都谂住佢无功而还噶啦，咁啊点知唔知过咗几耐啦？因为喺成个戏入面，系啦，成个戏入面其实。啲時間係冇交代得好清楚嘅，咁跟住就話，過咗幾場戲之後咧，咁就話，終於州議員嗰邊咧就撥咗少少資金，俾咗幾百蚊咁樣啦，跟住就俾大家去睇多啲書啦，咁好開心啦，係嘛？咁但係咧，咁阿 Andy 就話有個反應就話，咁既然係咁咧，咁我以後每個禮拜要寫多兩封信啊，咁樣，咁啊直至到去到有一日咧，就話，終於嗰個州嘅政府就通過咗，每年咧就俾唔知又係幾千蚊咁就俾個監獄咧嘅圖書嘅館藏去增加更加多啦，咁啊從而就可以睇得到 Andy 佢自己個人嘅力量啦，即係喺個成個監獄入面發揮咗更加大嘅影響力啦。 咁後屘咧去到邊個有轉捩點咧？就係、是、有一批新嘅年輕人入獄，咁講其實阿 Andy 本身啊同阿 Red 啊佢哋已經係好熟習咗裏邊嘅環境啊，亦都建立咗自己嘅地位啊咁樣。咁啊依個年輕人入到嚟啊咁同。到佢哋做 friend 啦，佢哋覺得啊，佢好好得意啊咁樣。咁咧個年輕人咧，因為好後生啦，咁佢同 Andy 講話，我想考試，我想考試。 Andy 好犀利噶，依家幫啲囚犯報讀嗰啲咩高中文憑啊之類嘅嘢噶啦，已經。 係啦，咁我想考試咁樣，咁啊 Andy 覺得佢好有心，於是又教佢啊，幫佢。咁最後咧，佢係考到噶 ，pass 咗噶。咁喺知道 pass 之前咧，其實發生咗啲事啦。咁佢發現咗個年輕人同佢講，其實佢真係被冤枉噶。 因為個年輕人之前喺另外一個監獄度坐過監，咁然之後咧就識咗另外嗰邊一個囚犯。嗰、那個囚犯咧就滔滔不絕咁樣講咗好多佢自己嘅之前犯過啲咩事啊，我好叻噶，我就殺過 人 啦咁樣。咁就講到原來阿 Andy 呢一單案件入面嗰個事。时间啊，嗰啲人物啊，就同嗰边嘅囚犯系一模一样嘅，咁从而咧，大家就知道咗，原来 Andy 咧真系被冤枉嘅，咁 Andy 亦都有个咁样嘅证据可以帮佢翻案，佢可以出翻去，因为本身佢系终身监禁噶嘛，咁佢终于可以出翻去啦，跟住佢就走去同嗰个监狱长咧去讲呢一件事啦。 系啦，咁嗰个狱长咧听到之后好嬲啦，咁佢嬲系因为惊佢冇咗佢呢个咁得力嘅助手啊，亦都惊佢出狱之后咧会将佢咁多年啊 啲黑材料噶嘛，知道 知道晒嘅嘢就爆出嚟啊，咁样佢好紧张，咁于是就困咗佢一两个月喺一个好密室咁嘅地方啦，唔俾佢出翻嚟啦，咁样。咁跟住咁同时咧，佢亦都捉咗个后生仔出嚟倾偈啊，话啊，如果要你去讲呢件事嘅话，你会唔会讲出嚟啊？你会唔会帮佢申冤啊？咁样，跟住个后生仔咁，佢觉得 Andy 帮咗佢好多，佢梗系话我绝对会乐意去讲晒出嚟，将真相讲出嚟咁样。于是咧，呢个狱长咧就话佢去屠狱，然之后就 因为佢约咗呢、这个系喺个即系嗰个 监狱嘅范围外面去倾偈， 外面咁样咧就系、是，然之后就话你系屠狱啊，咁样就等啲人咧就射杀咗佢咁样。 咁呢个情况底下 ，Andy 就冇办法啦，已经就冇得再去出翻去。 佢好低落啊，应该系咁讲。佢咧本身即系佢冇晒呢啲机会，佢知道个后生仔死咗之后，自己冇晒机会啦。咁其实佢系好颓啊，大家见到佢好似好颓咁样。然之后咧有一日咧即系 Red 仲好担心。跟住咧，仲有个另外一个奸犯啦，就话：，佢真系今日佢问咗我攞条绳，攞条长绳，我死啦！即系大家即系担心佢系咪会想自杀咧，即系咁样。咁果然咧喺第二日咧，即系佢哋朝早啦出嚟，夜晚黑大家入咗去啦。咁大家系朝早出翻嚟，应该点名噶嘛？Andy 咧即系唔喺个监狱里面，咁大家都好奇怪，点解佢唔会咁样咧？即系即系当下 Red 仲以为佢系咪真系自杀死咗嘅时候，但系啲人入到去个监狱，啲狱长入到去系冇人噶。咁佢去咗边咧？究竟咁样 喺个独立嘅监仓入面嘅啫，突然之间唔见咗，凭空蒸发咗。咁究竟去咗边度咧？咁大家喺度查啦，都揾唔到咩端倪嘅，直至到个监狱长即系入到去间房入面。发嬲起上嚟，拿起一嚿石仔，然后掟去埲墙，墙上面有张海报。咁咧，佢掟咗去张海报嗰度嘅时候咧，发现 空嘅入边， 然后掟穿咗嗰张海报，个石仔入咗入面咯。咁大家先发现，原来喺个海报后面，原来就有一条好长嘅一个隧道。咁就 系 啊，系啦，就系 Andy 佢挖出嚟嘅隧道，亦都 Andy 跟住呢条隧道爬咗出去监狱外面，跟住就逃出咗呢个监狱啦，咁 系佢出到去重要咧，系即系因为佢同个狱长咧系做呢啲咁样嘅，即系洗黑钱啊各样嘢嘅时候咧，系自己 create 咗一个身份出嚟嘅。咁喺出边咧就系即系系话呢一个人咧就系帮你搞晒啲钱咁样，咁佢自己就去认咗就系自己系呢个人，之后就攞晒即系个狱长啲钱咁样就走咗嘅。佢亦都寄咗嗰啲咁嘅个狱长嘅嗰啲黑材料啦，咁啊寄咗去个警局嗰度啦。 因为跟狱长好多啲逃税啊，或者系啲洗黑钱啊嘅嘢喺入， 全部都系经佢手噶嘛。 系啦，佢有晒啲资料，记晒报馆，咁有好多警察就谂住拉呢个监狱长啦，最后监狱长就自杀死咗啦。咁而到讲翻阿 Andy 咧，咁啊走咗嘅时候咧，咁啊留翻阿 Red 喺入面，因为喺个戏中段或者一开始嘅时候都已经即系有提过，佢哋有一个假释嘅一啲审讯，咁就系话如果你系有啲悔意啊等等咧，咁有班人去见完你之后咧，咁就会可能俾你假释嘅，纵使你系终身监禁咁样。咁而去到最后呢一个位咧，本来阿 Red 咧佢应该系冇机会去离开监狱噶嘛，但系去到阿 Andy 走咗之后咧，佢同嗰班聆讯嘅人去讲咗一啲嘢，本身我哋都觉得佢好似好大逆不道啊，但系睇得出阿 Red 咧佢系一个真心，佢系想离开呢个监狱，佢系有一啲即系我哋可以话一啲悔意啦等等。咁而亦都嗰班聆讯嘅人系俾佢感动咗之后咧，咁就亦都放咗佢出嚟。咁但系放咗佢出嚟之后咧，对于阿 Red 啦嚟讲咧，就可能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佢喺个监狱面已经坐咗50年监，佢究竟适唔适应到出边嘅生活咧？咁佢自己都系担心啦，因为之前亦都有一个老人家几廿岁啦嘅时候俾人放咗出去，然之后佢真系适应唔到，然后自杀死咗。咁阿 Red 依家出翻去啦，咁佢啊行翻呢一条路啦，咁究竟佢会点样咧？咁呢个时候咧，原来 Andy 咧就留咗一条尾巴喺度，就系同阿 Red 去讲，佢可以去揾翻佢嘅。 系啦，咁佢就好得意嘅，佢喺离开之前已经同阿 Red 讲啊，如果你真系有机会出去嘅话咧，你要去我同我太太嗰个定情嘅地方，你要去翻嗰度，我哋埋咗有个盒嘅，咁你要去嗰度揾咁样。咁于是咧，阿 Red 咧咁就决定都完成埋呢个朋友嘅诺言咁样，去咗嗰度，然之后揾嗰个盒打开去， 跟住呢就係、是、Andy 寫俾佢嘅一封信。 佢、之前同佢讲过㗎嘛，喺監獄裏面呢佢、就係即係话我会喺嗰度等你咁样，即係佢唔可以俾人知㗎嘛，佢唔会留低呢个证据嘅。咁、但係即係佢因为之前有同佢讲过嘅喺監獄话如果我有机会出咗去我就会去唔知喺南美嗰啲一个 嗰个小岛唔知路乜嘢。 係啦係啦。咁所以佢嗰度呢仲俾埋一啲钱去啦个盒裏面呢、就係你希望你会嚟搵我啦，可以帮我手啦咁样。 咁故事呢就喺度结束啦，咁佢就当然决定咗去搵 Andy。咁个故事呢就喺一个啊好靓嘅沙滩啊海洋啊，咁 Andy 喺度整緊隻船啊咁样，跟住然之后 Red 就出现啊，咁就完咗呢个电影呢、這个故事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面系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今晚嘅一劇之本咧，同大家讲《月黑高飞》啊呢一套咧，94年嘅电影。咁我哋啱啱咧讲个故事内容嘅时候咧，其实喺成个嘅电影入面咧，围绕住一个好重要嘅主题嘅，咁就系 hope 啊，就系希望啊。咁因为喺成个监狱入面，好似一个冇乜希望嘅一个四埲墙啦。咁但系起码 Andy 入咗去之后咧，佢有希望嘅，佢希望佢出翻去之后去到某一啲地方，佢梦想嘅地方，佢亦都为咗呢一个希望。佢去做咗一啲嘢，咁而亦都影响到喺监仓入面嘅其他人啦。本身啲人都唔想出翻去噶啦，因为我都喺度几廿年啦，我都真系喺度死噶啦，谂住咁出翻去，我都唔知点样算好啊。咁所以咧，当阿 Red 咧佢可以出翻去嘅时候咧，亦都因为 Andy 佢带嚟嘅希望咧，可以亦都俾到阿 Red 唔至于去重复翻之前嗰个老人家嘅嗰一条绝路，去走上自杀嘅途路。咁呢件事我睇到，其实成个戏入面。我哋都好跟住下 Red 嗰条线去睇成个故仔，唔知大家对于呢个故仔，你哋又会觉得点样呢？ 其实我觉得最大 impact 咧系嗰个老人家啦，佢真系出咗狱之后咧，不过可能佢即系佢有个对白系好得意啊，佢话即系我入监狱之前咧，即系只系见过一架车嘅啫，但系而家出到嚟咧，周街都系车。即嗰、你可以想象喺嗰個時代，即科技嘅發展啦，其實都快，其實我哋而家都係啦。如果即即你幾十年喺一個監獄裏面，然之後你突然間出翻嚟，係真係好難去適應啊！而我哋會見到佢咧即佢喺監獄裏面，佢就已經係一個圖書館係去負責噶嘛，即係個個都好尊敬佢噶嘛。咁佢已經建立咗自己嘅嘢，所有嘢都喺曬裏面。咁到佢出翻嚟。佢又老啦，已經即係隻手又即係其實冇力啦。咁我哋見到佢係有啲中轉住屋咁樣咁去住，然之後又都有啲嘅工係介紹俾佢哋去做嘅。咁喺一個超級市場嗰度啦，咁幫人哋即係代好啲貨物啦咁樣。咁但係你見到佢又冇力啦，即係佢亦都唔適應嗰樣嘢。有一場戲係佢喺個監獄裏面，佢知道自己就嚟放出嚟咧，其實佢已經捉住一個人咧，攞把刀指住佢，即係佢 想留翻喺度。 點解會犯事咧？呢個平時咁好嘅老人。原来就佢系想想犯事，等自己可以继续留喺度啊！咁但系到真系出到去就冇办法啦。而佢最后咧，佢系选择系去吊颈去死咗。我咁讲呢个剧本，因为佢好清晰，佢系要讲呢一样嘢嘅。我哋见到佢就系呢一个所谓戏里面都有讲呢个 institutionalization 呢样嘢。咁佢咧就系话呢个制度点样可以改变咗一个人。就算佢最后放翻你出去咧，佢个戏都有讲就系、是，但系佢已经攞走咗你一啲最宝贵嘅嘢。而佢写呢个人物呢、這个老人家咧，其实就系好清楚俾你睇得到嗰、那个感觉，嗰、那个 impact 喺边度。然之后你。会好记得啊！呢样嘢嗰个影响系咁样。其实呢个戏咧，我其实我睇翻佢嗰个原著，因为系Stephen King 嘅一个小说，其实短篇小说嚟嘅。如果你睇翻个小说咧，其实呢个系一个改编剧本啦。其实系好好爱嚟作为一个题材，睇下点样由一个原著嘅小说去改编成一个电影啊！我自己睇咧，我 甚至覺得咧，其實個電影係比原著更加好嘅，因為佢咧係真係抽取咗呢一個好清楚嘅信息，即係佢想講嘅呢一個主題。然之後去講，如果你睇翻你比對翻個原著咧，佢個原著講呢個老人家咧，相對地佢篇幅唔係咁多嘅，亦都冇講佢自殺咁樣嘅。但係你會見到佢個改編一嚟咗呢一度咧，佢加咗佢之前攞把刀要整住個監犯，因為想自己犯事，即係佢要咁樣去想留低。然之後到出到嚟，佢係想偷嘢，好似試過，其實就冇咁，後屘去自殺。即係成樣嘢，你見到佢咁樣改編咧，就係將呢個佢想講嘅主題咧，係好清楚擺出嚟。咁呢個就係我，如果你成日要話點樣由一個原著改編成為一個電影，點樣可以改編得好呢？咁呢個其實就佢已經做咗一個係好好嘅示範，就係點樣去捉到一個佢想講嘅主題，然之後將所有嘢咧就係跟住你要嘅主題咧，就係擺曬入去，咁令到呢個主題越嚟越豐富。咁而 Red 呢個角色咧，即係佢喺呢個戲嚟講咧，就係、是、一個主線人物嚟嘅，因為佢係負責，佢係去講翻個故事出嚟嘅成件事。 即係佢啲 VO 人。 冇錯， 係 跟住佢講嘅。咁樣你要見到佢係一個對比嚟㗎，即係個老人家就係一個我哋喺個戲嘅初段見到佢係經歷咗呢樣嘢，而我哋身邊喺戲嘅尾段就見到阿 Red 咧，佢都係行緊同一條路㗎。佢出翻去監獄嘅時候，佢又去翻嗰個中轉屋啦，亦都係做翻一種嘅類似嘅超級市場嘅工啦。佢亦都係即係經過啲鋪頭，佢真係想去偷嘢。即係我出咗嚟，我都唔知道自己嘅價值喺邊度，存在嘅乜都冇曬。朋友亦都冇咧，諗下你幾十年嘅，咁樣乜都冇曬嘅時候，佢就係想犯罪咯。我想入翻監房，我仲識得點樣生活？咁呢個係一個對比嚟嘅，其實真係好清楚見到。咁但係對 Red 嚟講就係、是。好彩就係佢之前就係認識咗 Andy 呢個人，佢就係知道佢係會咁樣，所以咧佢就係擺咗嗰個箱喺度，等佢去揾，然之後話俾佢聽，你可以揾我。除咗制度之外，你出翻嚟，你可以有繼續有自己嘅人生嘅，唔係嗰啲嘢就冇咗噶。你見到佢呢個咧，就係好清楚個劇本咧，就係好清楚咁將呢件事有一個對比，即係所有嘢就係咁樣 fall into 佢想要講個主題，去咁樣講出嚟。咁所以點解我哋會覺得個劇本好咧？就是他很清楚自己想讲的是什么，然后就无论个角色的设计啦、场口啊各样东西，甚至那个年轻那个奸犯，我们说他在这里他是被人杀死了的嘛。但是其实在原著呢，其实他没有的。他是真的被个狱长这样讲，就是其实他接受了那个收买，就他调了去第二个监狱，就是这样离开了的。但是我们会见到为什么他的戏他要这样改编呢，就是因为他这样就会给到一个更加大的动力。即係 Andy， 佢要真係再行佢自己下一步，佢都要真係要決心去真係要離開啦。同埋亦都係見到個監獄個黑暗，你會見到再多啲，即係人性嗰樣泯滅又可以再多啲。喺個 dramatic 嚟講，你會見到即係嗰樣嘢咧係幫緊個戲咁樣行。咁所以就係、是小說咧，佢有佢自己嘅想講嘅，因為小說個空間係相對大啲嘅，佢講嘅嘢可以複雜啲啊，即係。但係如果你將佢擺到一個電影裏面咧，咁嗰樣嘢一定要聚啲啊，嗰個主題。咁我哋見到呢個劇本咧，就係、是。好清楚噶，所以頭先我哋講個故事都相對好容易嘅，因為佢係一條線，佢就係跟住一個咁樣就係咁樣去。咁呢個就係嗰個改編嘅技巧咯。如果係觀眾都可以去揾翻呢個短片去睇一睇咧，其實只要你問一下自己點解呢度會咁樣改嘅咧，開始思考咧，你已經學到好多嘢啦。 同埋咧喺呢一個戲入面咧，頭嗰部分咧或者中間咧出現過幾次咧，就係、是、阿 Red 呢個角色，佢、去一個即係假式嘅可以話靈訊啦。咁喺入面咧，第一次見到呢個場面嘅時候咧，佢好似好深情咁去講咗一段嘅説話出嚟。咁然之後我哋做觀眾嘅時候就覺得啊，佢好似都有悔改過嘅諗法喎，咁樣到最後就係 reject 咗啦。咁然之後出到去同其他監犯嘅時候都係講話，都係咁噶啦，例牌。嘢佢点会放你出去啊？咁佢讲到好似个制度唔会俾佢出到去，只不过系循例去做啲咁嘅嘢。但系去到第二次喺呢个戏嘅中间嘅时候，又去到呢个聆讯嘅时候，我哋睇到阿 Red 嗰个反应系点样咧？佢对住同一班人讲翻同一班嘅说话，做翻同一样嘅嘢。咁呢个时候当然佢又俾人 reject 咗啦。咁喺呢个时候我哋见得到，咦，其实阿 Red 佢可能经历过之前嗰咁多年几十年入嚟，佢根本就冇谂过出翻去，佢一直去呢一个可以俾佢。 走出去嘅呢個機會，佢冇去用到，佢每次都講同一段嘅説話，去等人哋去 reject 佢嘅呢一個嘅假釋。咁就可以見到，其實原來阿 Red 佢係唔想出翻去嘅。佢透過呢啲少少嘅片段啦，可以話係就令到我哋覺得，原來阿 Red 佢根本係即係冇一個希望或者冇一個衝動去重新投入翻呢個生活入面。我覺得呢一個位，我哋睇到阿 Red 佢個轉變，去到最後佢點解講翻唔同嘅説話？雖然嗰段説話好似甚至佢係鬧翻嗰一班即係西裝友，喂你哋班友仔坐喺度，有啲做到啲咩啫咁樣？佢係講另外一啲嘢，好似唔係話真係好有誠意地。但係我哋睇到，阿 Red 喺呢個位已經有好大嘅轉變嘅。 其實咧，佢你會見咧阿 Andy 點樣去改變阿 Red 啦，即係喺一個過程裏面。你見到佢用嘅嘢，圖書啦，即係佢好重視個圖書館啦，因為書即係我哋所講就係佢成日講一樣嘢，阿 Red 話你唔好有希望，希望係一樣好危險嘅嘢嚟嘅，因為你有希望你會失望嘛，係咪？即係每次你想走，但係你又即係其實係你都要知道自己可能大部分都係走唔到嘅，即係你都有錯幾十年，咁你每一個希望其實你就會換嚟一個失望，所以佢話你唔好有希望，希望係好危險啊，佢同佢講。咁但係對於即係 Andy 嚟講咧，就係、是、你俾人囚禁都好，佢用嘅方法就係、是、我哋見到圖書係一樣嘢啦，或者第一次嘅佢喺天台嘅嗰个饮啤酒啦，系一样好生活嘅嘢嚟噶咋，但系即系对阿 Red 嚟讲，就系佢第一次 攞翻一啲出去嘅感觉， 佢觉得自己好似自由咁啊！嗰一刻系有翻一啲系好人性嘅嘢啊！ 同埋有一次佢喺图书馆度攞到啲书，同埋攞到只碟咧，跟住佢就冒险咁，佢都要播，跟住然之后锁起咗嗰个去紧厕所嘅 浴 桌啦，跟住然之后佢就播，跟住同埋开咗个广播，令到成间监狱都听到 歌剧嚟。歌劇係即係音樂啦，你又見到呢啲全部都係會即係令到一個人係似翻一個人啊，因為你喺監獄裏面其實你就要冇曬呢啲嘢噶嘛，即係佢就唔俾你再有呢啲所有嘅嘢，係一好死板嘅，即係你身邊阿 Red 都講到啦，佢每一次去廁所之前都要匯報噶嘛，即係如果你唔匯報，去唔到啊，身邊直情係即係佢要匯報先可以去廁所咁樣，咁佢全部嘢都係制度化曬你，規範曬你，咁係其實係將你嘅一啲人性嘅嘢咧係剝奪咗，咁而 Andy 做嘅嘢咧，佢就係將呢啲嘢咧就擺翻落去個監獄裏面，等每一個人即係哇，你會聽得翻音樂，即係你會記得翻音樂會俾到人嘅嗰種感覺。其實呢啲係你計唔到出嚟㗎，但係就係有嗰種感覺。 因為啲囚犯全部都係話我完全聽唔明究竟嗰播緊啲係乜 嘢， 但係佢好似有啲感動喺入面。 係有啲嘢，咁就係啦，即書啦，音樂啦，咁呢啲全部就係佢擺出嚟，即係。俾呢啲人係有一個即係唔同啊！即係佢話俾你聽，我哋見到 Andy 嘅角色，佢嗰個性格就係佢係好鍥而不捨噶嘛，即係佢寫信又會繼續係咁係咁係咁寫，即係我哋到最後見到佢啦，即係佢真係走啦，因為佢真係係咁係咁作，即係佢真係就算攞住個勢嘅，佢係嗰種好堅持嘅人，即係。你喺呢個監獄，你要唔俾個監獄改變你，你自己就要每一日都要咁堅持咁樣去做緊一啲自己仍然係人性嘅嘢。咁佢就係不停係將呢樣嘢其實係灌輸俾嗰啲監犯裏面嗰啲人，佢自己亦都係咁樣做。所以佢到佢真咩真係走到嘅時候，其實佢係鼓舞到好多即係監犯嘅。你可以想象得到係咪？即係阿 Red 亦都係其中一個。點解阿 Red 到最後嗰段佢去假釋嘅時候，佢已經唔係淨係再講話，因為之前全部都係好公式啦，即係話我梗係。知錯啦，我唔會再犯啦，即係我已經係，即係全部就係只係咁。但到最後佢講出嚟嗰啲嘢已經係你覺得係佢係由心靈去講，佢係一啲自己嘅感受嚟嘅，或者簡單啲係佢啲真實嘅感受嚟嘅。咁即係當你喺一個監犯裏面，而你可以。已經自己有翻一啲感受啦，而唔係純粹即係你個制度要我講我咪講，即係嘅時候佢已經係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啦，亦都係即係你見到係Andy 成個即係入咗嚟呢個監獄裏面，其實就係俾到呢啲人嘅一啲少少嘅改變，就係令到佢哋可以夠膽有翻一啲自己嘅感受，一啲嘅希望或者係咁。其實佢仲送過一個口琴俾佢啊，佢都係咁。但我雖然我哋冇見到佢再吹啦，但係即係嗰樣嘢都係佢每樣嘢。都是希望你每個人是找回一些自己的那些人性化的樣東西。所以最後即是Red 可以出到去就是因為他講的樣東西真的觸動到那班即是那班叫做假釋的委員啦咁樣。因為他真的有自己的感受啦嘛。咁他真的而雖然他沒有說自己後悔或者沒有說什麼但他 佢會話如果我可以翻去同我後生嘅時候嗰個我去講，我會叫佢唔好咁樣做，或者佢我唔記得佢 exactly， 但係即係佢有咁樣嘅意思嘅時候，咁你就已經唔再係一個公式化話，我係後悔啦，我即係已經唔再係咁樣，佢係有自己嘅反思，咁呢樣嘢就係佢最大嘅改變啦，亦都係令到佢出到去當然亦都喺 Andy 亦都知道佢會面對嘅困境嘅時候，佢再幫咗佢，令到佢可以有機會即係有一個重生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相反的改變呢，即係其實同 Andy 嘅做法係用音樂啊、education 啊咁樣去令到嗰啲監犯改變。相反，你監獄裏面佢啲獄長其實用暴力啊、囚禁啊、運啊、打啊，咁其實係咪真係改變到裏面啲監犯呢？即係佢自己都講、哦，我以前其實我未入嚟之前，我係一個好誠實、好老實嘅人，但係我嚟到依度我。我 要学识咗呢啲规矩，系啊，即系要咁样，要用呢啲咁样嘅方 法先可以生存啊，系啊，咁即系都会见到剧本佢用咗好多对比嘅方法，然之后去令到佢个主题突出啲啦。同埋你会见到嗰个狱长啊，同埋佢哋成日喺度圣经啊，或者讲好多教条、好多规矩，但系其实佢哋系最。dark 同埋最洗橫手用權力啊， 又係洗黑錢啊、貪污啊，即係嗰啲 啦， 殺人啦、其實佢用一啲小嘅道具都用得好，譬如講到聖經啦，即係我哋見到咧，即係呢個亦都係個劇本先至有啊，原著都冇嘅。咁佢個聖經，佢一開始就係話嗰個即係獄長啦，成日都 hold 住本聖經啦。咁所以即係 Andy 咧，亦都係 keep 住本聖經啊。不過佢自己都係一個即係。教徒嚟嘅，咁但系佢嗰本圣经成日都好重视，咁但系我哋最后知道原来嗰本圣经就系里面藏住佢嗰个锤仔啦，所以个狱长嚟 check 嘅时候咧，亦都 check 唔到啊，因为冇谂过佢个圣经系，咁而但系仲有咧，佢最后咧亦都系将个圣经系变成咗系，佢要换走咗嗰啲即系佢嗰啲扫宝啦，即系嗰个狱长个扫宝，佢都系摆咗个圣经摆翻喺度俾佢咧，就系即系佢用一个小道具，但系佢系可以即系连接到几样嘢咧，亦都系带出。出咗即系你成日话自己好 虔 诚啊咁诚啊，但系其实你就真系唔系知道里面做紧啲乜嘢嘅。但系呢、這个佢虽然系刮空咗本圣经我嚟装个锤仔，但系佢先真正系可能活着，即系活出咗嗰个嘅所谓信望爱啦，即系呢样嘢。咁样即系佢用呢啲小道具，亦都真系用得好。我同埋我哋作为嗰下睇到佢最后。即係可以走到啦，即係原來就係、喺呢個咁樣即係佢到最後個肉掌就係一揭開，原來就係有個錘仔嗰個樣嘅時候，咁我哋又睇得好爽啊！即係會覺得，即係咁呢啲就係佢擺咗喺戲電影裡面嘅，就要有呢一啲嘅位啦，即係令到觀眾會鍾意睇嘅，即係佢多咗呢啲咁嘅趣味性嘅嘢，咁亦都係幫到成條主線嘅，咁即係呢啲就係一啲好嘅手法同埋一啲改編咯，就係、咁樣咯。 同埋我覺得好好睇嘅原因，因為佢係用咗好多篇幅，唔係講佢點樣去逃走嘅、其實，咁呢樣嘢係令到你好想睇落去，同埋唔會悶嘅。係啊，同個角色佢裏面嘅諗法亦都一樣咯，即係你到係好後好後先知原來佢之前做咗咁多嘢係為咗逃走嘅。咁而劇本嘅故事亦都係交代咗好多好多係點樣佢係。點樣可以 handle 到監獄嘅生活，可以喺裏面生存，而係冇交代佢係做咗啲乜嘢逃走？ 佢淨 係 交代佢淨係即係所有嘢鋪排去令到你知道佢個性格。佢係即係點樣話一開始已經係阿 Red 話見到佢同啲其他監犯唔同嘅，佢喺嗰度行咧，好似喺自己屋企行咁樣嘅，係同其他人係唔同嘅，即係呢一個人物嗰種唔同，佢就係透過呢啲唔同嘅事啦，即係好啲有陣時係啲細嘅事添，甚至就係。 見到佢係點樣同其他人唔同，而佢用緊佢自己嘅方法，其實係一個抗爭嚟啊，都係佢自己嘅方法去即係令到自己可以保持個希望啦。 同埋佢喺鋪排 Andy 入去監獄，跟住佢嘅經歷，然後去到佢逃走咧，有好多一啲細緻嘅嘢，譬如啊。Andy 佢本身對於石頭嘅嗰一個研究啦，佢自己嘅興趣，咁亦都因為咁樣咧，佢攞到個錘仔啦，亦都因為佢攞到個錘仔之後咧，佢可以即係了解得到佢自己嗰個監倉入面嗰啲石頭嘅一啲質地啊，然之後咧佢係可以點樣挖到隧道去走啊等等，咁呢啲即係亦都係呼應翻佢之前點樣去對啲石頭有啲研究之下，咁。從而我哋就見到，咦，其實喺個編劇入面，佢喺個點樣去寫呢個角色，咁亦都係幫助到佢個故事推進去到之後，佢點樣可以逃走離開得到呢個監獄。咁都見到喺個編劇亦都有一啲即係佢好微細嘅地方，佢係注意得到，亦都去擺咗喺呢個戲入面咯。 咁啊，今日啦，我哋睇到一個好經典、好好嘅劇本啦。咁《月黑高飛》，咁我相信睇咗好多次咧，大家都依然可以攞翻嚟睇嘅，因為。因为我觉得每个阶段或者每个年纪啊，你生活环境唔同咗嘅时候睇，再睇翻呢套戏都会有唔同嘅谂法啊，同埋感觉嘅。好，咁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Thank you.